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近日环保部通报称，截至六月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传输通道城市 PM2.5 浓度呈逐月下降态势，北京市三至六月逐月 PM2.5 浓度均较历史同期值最低。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记者在市场调查中发现，今年夏季各大乳企自称的所谓高端酸奶产品明显扩容，通常一杯200克的酸奶价位在10元左右，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酸奶价格的高低其实和代表营养价值的菌种多少并不成正比关系。本市多家三级医院陆续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这意味着今后来京就医的患者在本人备案选定的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结算时，只需缴纳个人支付的部分，属于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向本市经办机构申报审核结算。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允许高校、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在职创办企业获得报酬，离岗创业人员在离岗期间可保留相应的人事关系、基本工资待遇和社保相关待遇。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尽头，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的泪水，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种绝不放弃， 努力变成属于起了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尽头，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的泪水，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